到底它的操作要在怎么样的规范，才不会去伤害了人生命本身的尊严？这变成一个不是医生开业的道德问题，而是一旦我们跟医术有接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必须要，是不是必须我也不知道了啊，其实一辈子不想日子也好好过的人多的是啊，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的话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去稍微整理一下的问题，就整理我们自己平常到底是怎么样在看待自己的生命力这个事情的。那这个整理基本上是不需要讲到很深，就是基本上我们人啊不必随便的谈到潜意识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人类光是很有意识的信念就足以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有意识的信念处理完了，再来说有没有潜意识的问题，这样子比较简单。那这个我们在看待这个啊，我们在医学的发展上面，我们先姑且把这个医学说成是主流医学好了，就是西方医学啊，就西医所认识的这个医学。那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范畴来看待它的时候，其实它会变成有一点讽刺性的这种巨观的笑话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们会说全世界最短命的职业就是西医，对不对？或者我们会说欧洲的统计显示什么时候西医罢工的时候一定死亡率会特别降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当医院不开的时候病人就懒得生病了，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巨观而言的笑话。那如果我们把这东西讲到一个比较是神秘学的这个象征物的领域来说的话啊，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个神秘学象征物，请同学不要以为我在讲基督教啊，我是在讲象征符号啊，我不是在讲基督教。就是说，就是在我们的圣经故事里面啊，比如不是有说最初的人类啊，他吃了这个能够让人分辨善恶的这个智慧之树的果实，是不是这样的？知识的果实，乃至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人类了。那但是这个东西再怎么说它也是西方人的祖先嘛啊。那这个在神秘学派呢，它就可以有一点就是跟这个故事是互补的另外一半的故事啊会出现。那另外一半的故事呢，它就是前一阵子日本还拍成一个科幻电影呢，叫做《生命之树》啊。就是说另外一半的这种神秘学的故事，就是说那如果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呢，他说伊甸园里面有一种果实叫知识智慧之果，那还有一种果实叫做什么？叫做生命之树的生命之果。那如果最先开始原初的人类吃的不是知识之果，而是生命之果的话，那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人类就会变成不像我们现在的人这样头脑那么精，就顿顿的笨笨的，可是呢就会活得很久很久。那就是他这个神秘学派这种说法呢，就是好像说我们人类在一开始做的一个价值选择的时候，其实选了 A 就意味着你可能丧失了 B， 这种感觉。就是当我们当初选择了这一次我们的文明，我们人类选择了用这种理性分析的方法去摄入这个宇宙，去不是说摄入，英文的 approach， 中文是什么字？去靠近，去探索这个宇宙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能就忘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吃过了生命之果的人可能会走的另外一条路。那如果你要用 象征物的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西方的科学，那好像是典型的吃了知识之果的人会做的事情，那可能在一些比较原始的部族，他们的一些生活方法，或者是我们东方的一些学理上面，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生命之树的调子，就是这样子不同的对生命的认识的一种曲径啊，一种方法的不同。那所谓的吃了知识之树的人啊，吃了知识之果的人呢、啊，他对于生命的探索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比如说，当他看到一个东西有什么效果，对不对？他就会去分析它要什么化学成分啦，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经过这样子细部切了之后，得到一个客观的数据的分析，于是就得到了某个答案，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一般科学领域，应该说科技领域啊，因为科学是一个比较能够涵刮很多东西的字，所以我不如说科技领域好了。因为我觉得《伤寒论》虽然是巫术，可是它也很科学啊，所以《伤寒论》没什么不科学的，所以这不太用"科学"这个字。那用这个科技的角度去分割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会很容易的去丧失这个东西一些很重要的但是不容易被分析的特质。比如说你们家有一只小狗跟你很要好，你每天回家它就跟你窝在一起，就很可爱。那这狗很可爱，对不对？就很讨你喜欢，然后很听话，然后对你很有爱心。那这些特质，如果你是一个西方科技的头脑，你如果把你那只狗剁成肉酱来分析它的这些特质的话，我想你跟那个狗永远不会用同那个你跟狗的关系就破碎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人本来跟一只狗是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交情跟互动的，可是一旦你选择了把它切开来去分析这个狗里面有什么成分，乃至于我跟它相处以后有快感，那其实同学应该会听得到很荒谬，对不对？就是我们跟狗或者跟你喜欢的人相处的经验都会知道，那个狗，那个你喜欢的人带给你的快乐，那跟你把它切开以后得到什么成分，那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那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把他喜爱的东西去切开来，然后分析成分，来想找到那东西的让你快乐的成分的时候，其实你不但找不到那个成分是一回事，更糟糕的一面是你之前跟他所有的那个幸福快乐的互动都被你毁掉了。就是一旦你敢把那个狗切开来分析的话，其实之前你对狗拥有的那种心情就全部都没有了，对不对？你必须要放下你对他所有的爱，你才能够切嘛，对不对？否则的话，没有事，谁会因为好奇心说去我老婆身上这迷人啊，来我们来分解看看？这不会吧，对不对？就是那东西会毁了这个东西跟你很大范围的互动的。那么同样的，在这样子分析的这个角度来摄入我们的身体的一种研究身体的学问，我们姑且说它是医学好了，其实它的可信赖度在于它有一些成分分析给你，但它的不可信赖度就在于一个活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应该说人的这个能量不只是分析得到的那个部分而已。那这个我们现在的自己啊，对于自己的身体，随着我们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解剖分析，告诉我们人体的身体有哪些化学反应，所以细胞里面什么基因会怎么样复制，然后病毒怎么样进来，然后怎么样。我想啊，如果我真的每天都在看那个西方的那个 健康教育片啊，就要放给你看，说一个病毒怎么样钻进你的细胞，怎么样打入你的这个细胞，是细胞核吗？请问病毒是跟我们的基因合在一起吗？这那个细部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就是一直都是蒙着不看啊，就是它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基因怎么样结合在一起，间接然后怎样变化，然后复制它自己，让细胞破掉，哇，散出一大堆病毒。如果我每天都看那个东西在学习，说这个东西都有病毒，这东西都有感冒，我想我连喝桂枝汤都医不好感冒了，因为我会觉得不可能好嘛，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细胞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有可能喝这个汤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有一点好玩的部分，就是说不是西方的那科学家有一个笑话，说什么根据精密的这个物理学的计算啊，某一种大黄蜂的翅膀是太小的，那大黄蜂是不可能飞得起来的。可是呢，因为大黄蜂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所以大黄蜂每天飞得很高兴。像日本人也会说，日本有一个俗谚就是傻瓜是不会感冒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受到那个西方的那种很精密的分析医学的洗礼，那根本我们学《伤寒论》所经验到这种，哇，感冒吃了什么就马上就好了，然后发下汗就好了，然后觉得神清气爽啊，真好。他们觉得那群人是在搞什么邪教啊？就是我们所经验到的，学中医的人所经验到的那一整块的现实，对他们来讲那是梦话。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在他们的信念系统的筛选之下，这些东西全部会排除在真实的世界之外的。所以我们的中药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就是一个狂人的世界。就是如果以那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是觉得幸好我对病毒的东感觉是很薄弱的，就很多这种西方医学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学的没有那么的精密，没有学的那么通，所以就让它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就医好了就算了，你知道？就像什么地方在痛，我就说哦，这地方大概是什么经在经过吧？哦，那个哪一个脚趾头有点痛，那可能是脾经比较虚吧？那吃点补脾药，那第二天哦好了，那就好了，那果然就对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给西医看过，他跟你讲说是什么哦，哪个地方的神经啊，什么骨质又增生啊，讲了那么多以后，我大概就医不好了。因为我听了那么多以后，觉得那个好像跟中医说的经脉没有关系了嘛，对不对？就是在你的信念系统里面已经不能支援它了。那我们的这种信念系统或者我们这个的心力哦，对我们的人有影响有多大呢？当然身体这个场域它是比较客观比较固定的啊，所以它这个限度很难说。但是我们来换一个层面来谈这件事情，可能同学比较容易理解。不晓得同学晓不晓得，最近好像啊，书店啊还是网络上面啊，很流行一本什么书，叫做什么秘密，你们有没有人听过？然后那本书就是有一种好像在教人家怎样心想事成的那种调子的那种东西啊。那本书我就觉得收了，反正看了之后能练成的人很少。那个。因为那本书有一些需要的基本功在别的书里面啊，所以我就觉得先姑且不论。那比如说像要练成那个秘密里面说的东西，其实它的那个基本功有蛮难练的地方，并不是像他那本书里面讲的那么轻松。我觉得那本书里面如果是一般的读者啊，不是很熟悉那个领域的操作法则的人啊，看了那本书可能会做出一些很笨的举动。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说，非常主导我们的能量，什么能量能够来进来，什么能量不能够进来，是我们的信念，对不对？我们的信念会把我们不相信的事情删除在外面。那像《秘密》那本书，他就告诉你说啊，那如果你相信你是健康的，那你就会比较健康。这说法本身并不能说有大错，对不对？这个说法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我不用说它对错的说法。问题是啊，他那样子写，恐怕就有一些笨蛋读者啊，开始每天对着镜子说：“我很健康，我很健康，我很健康。” 那这样子会让人比较健康吗？哦，这个我想是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我是说，要读《秘密》这本书以前，最好你要先把另外两个著作要读混，读到很熟，读《秘密》这本书才会比较顺手。一本书是那个天下出版社已经绝版的弗利茨写的那个《阻力最小之路》，一本书是方志出版社的那个赛斯书的系列里面有一本叫做，有一套叫做《个人实相的本质》，就是那些书比较有细部在处理这个问题。像《阻力最小之路》的作者就在说，这种什么告诉自己啊、哦，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这种暗示啊、哦，其实是在加强的，绝不是正面的信念。他说这在加强的都是负面的信念。他说因为你会每天需要提醒自己说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意味着你不觉得你健康，不觉得你快乐。他就说，如果你是一个活人，你有必要每天提醒自己说我是活的，我是活的吗？你有必要每天提醒自己说我要相信我的心脏在跳，我的心脏在跳？没有吧。就当你百分之百相信的事情，你何必说服你自己？就是当一个人在教堂里面找不到上帝的时候，他需要弥补那个空虚感的行为叫什么？叫传教。他必须让很多别人去相信他才能够安心，所以基本上是他，因为他不相信啊，对不对？那叫做代偿反应。所以如果你每天看那个书之后，每天告诉自己说我是健康的，我是健康的，那你就等于在加强那个我是不健康的的信念，所以在操作上是不对的啊。所以就是要操作那本书需要别的系统来支援它啊，不是那样子的。那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说比较真的练成的会比较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像是阻力最小之路的那个学派的系统，它是告诉你说人有很多很矛盾的地方，你如果能够把你自己的矛盾处理到很好，都已经没有了，那你的生命能量就可以比较统合起来，那个时候几乎就会所谓的许愿心想事成就会很容易发生。那我会觉得哦，我在那本书，我跟那本书做功课，我觉得已经做了四五年了，我现在那种许愿成真的那种几率已经到达还蛮高的了。那当你能够把你许愿成真的几率调到那么高的时候啊，其实你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或者是有所谓大宇宙的意志的话，好像这个上帝比你想象的要大方哎，你要这个他就给你，要那个也给你，就他不是很小气的东西，就是会对这个宇宙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这宇宙还蛮大方的嘛，要房子有房子，要车子有车子，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会出现。当然要车子不一定对我有意义啦，就我是很讨厌开车的人，所以就没有要这样子。那但是呢，在我啊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呢，我还是会觉得哎，我好像并没有要到健康。那这个没有要到健康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它会受我很多其他的信念的干扰跟影响，使得我不太要得到健康。比如说我会觉得这次生病，幸好这个礼拜大病这场，我才摸熟了吴茱萸汤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不然他就不会知道了。就是我为了要读《伤寒论》，所以要不健康一点，就是那种有时候有一些杂讯还是会干扰啊，就是之类的。但是呢，我在说的是说，当我们啊在经验这个，就是在动用那一些类似就是说心想事成的那一类的那种操作的那个系统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宇宙好像是一个给了你一个无限额度可以无限提款来用的信用卡的有钱老爸，就你会觉得感觉到活在这个宇宙间的一种奢华的感觉。那当你感觉到这个奢华的时候啊，你就会开始去看到这个地球上面的人，包括就是我啊，用能量的得到能量的系统又随着人类的信念的不同又分成不同的结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东方的什么修炼气功的人也有静坐这个事情，对不对？ 那西方的这一类的这个灵修的学派，也不一定是一派，可能是不同的作者啊，但是他们有类似的见解啊，就是那种新时代的这种观点，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调性。那我会觉得东方的修行系统那个静坐，就光是坐在那边不做什么事，那个静坐的调性跟西方这些啊，什么心想事成啊这类的思维系统的静坐的方法就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东方的静坐呢会好像是，但我是说道家，不是说什么禅定啊，那个是宗教领域的，先姑且不是不讨论啊。道家我现在讲的是身体健康领域的静坐。道家的静坐呢，你会觉得他那个静坐有一种假设，就是我现在不健康是因为我气不够，能量不够，所以呢我要借着这个静坐，借着这个吐纳去吸收这个大宇宙的气，然后让我自己能够得到很多的气，然后我的能量就比较够，然后我就比较健康，对不对？所以在道家，也不是举所有的道家，就在这种静坐的假设里面，你们会看到他的信念，他的信念好像是这宇宙间的气啊，我不跟他抢他不会给我，所以我必须借着静坐吐纳这个活动把这宇宙的气抢过来，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可是像这个最近这些比较近几年的这一类的这个啊心想事成的这一类的训练的流派呢，他们这一群人经验到就是一个比较大方的上帝。那这个他们经验到比较大方的上帝，他们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要静坐，因为呢我们要动用到这些无所不在的能量，你必须跟这能量有所接触。那你要接触它的方法，你就不用特别干什么，你就比如说就坐正啊，闭上眼睛啊，那你就要感觉到说这个宇宙的能量其实就一直在那里载着你，那你只是要允许这个能量进来而已，那你去感觉你的生命其实就一直是被这样一个好像能量的海洋所承载的这种感觉。那在这一个西方的这一类的流派里面，它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宇宙的能量是无时无刻不是向你灌输爱，愿意滋养你的，它是很愿意来滋养你的，重要的是你不要把它挡在外面就好了。所以东方的静坐感觉比较小气，你要主动去把它抢过来，那西方的静坐就会觉得上帝的爱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只要开门就好了，它就会自己就进来了。这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假设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它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假设。那关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啊，其实我们过去的一些时间，因为我们越来越熟悉西方医学说什么，乃至于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的无力感越来越重，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假设是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自我疗愈的，他如果得了癌症他就死了，他如果得了什么病他就完了，就是越来越多的无力，对不对？什么糖尿病啊或怎么样，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无力感堆积在一起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吃了这个知识之果的人的下场，就是我们失去了得到的知识却失去了生命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形而上的一种象征符号的讲法啊。那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中，如果我们开始学中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能够凸显出学中医药的好处的一个地方。怎么讲呢？就是你吃药或者是用针灸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你的身体有一个很严重的病变啊，像是《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病叫做结胸，结胸症的话那几乎是弥漫性腹膜炎的，就是现在那个肠子已经爆掉了，然后那脓弥漫到里头全部都是，然后但是你如果吃了这个《伤寒论》里面的大陷胸汤，那脓全部被抽得干干净净，然后肠子的洞还缝合自己愈合起来，就是它像是奇迹一样。或者是 即使是我们一般的感冒，像那种好严重的麻黄汤症、大青龙汤症，你吃了那个药下去，正确的方剂吃下去，一下子哇，整个人就改善了。你几乎就是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里面好像就有一个变化，一个动的感，一个动态，然后这个身体就从无可救药的状态转变成一个健康的状态了。而吃中药或者是用针或者用灸，其实同时之间呢，我们在经验这个中医的这个巫术的作用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其实中医真的是蛮巫术的，就是它仅靠那一个成分其实根本不会达成那个疗效的。就像一只小狗带给你的感受，那是整只小狗跟你相处的整件事情，绝不是那个狗肉酱可以给你的。就是那当你因为这个中医的这个巫术把你疗愈好了，其实你会得到几个信念上面的松动。首先你会得到一个，你会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一种感觉，就是吃了中药，这些中药它其实不是那个药什么把我的这什么东西拿掉或者怎么样，并不是那个药在分解我们这里这里那里那里，而是吃了那个药之后，那个药对我们的身体做出了一个引导，然后让我们身体自己好起来，等于那个药它只是在帮我们指挥我们体内的交通而已，对不对？就是我们动用的还是自己的生命力啊，就是我们吃了桂枝汤，这桂枝说啊，桂枝汤说，那你啊，心阳从这边过来，然后从这边出去，然后怎么样，然后回来，它帮你疏导一个交通，但是动用的都是你原本具有的能力，身体本来就有的能力，所以它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它比较没有侮辱到你身体的尊严，比较没有否定你身体的原本的疗愈力，它甚至可以说是唤醒你身体的疗愈力。那如果你说啊，其实不是啊，桂枝会补心阳啊，我还是靠外在的能量来帮我，那其实说是，就比如说有一些很重的病，也有人用针灸治愈的，那也不见得都是那个针灸师要把所有的能量都灌给那个病人，那也不是，还是有那个针灸它是刺激病人本身的抗病能力，让它把它激发出来的嘛。所以呢，在这个被中药所疗愈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好像一个已经被知识的果实洗脑的人啊，他又有机会尝到一口生命的果实是什么味道的那样的感觉，就他会让你重新去认识，说用一种真的是很巫术而且很暧昧的方式，让你惊艳到我的身体是有这么大的潜力的，就虽然他现在被病击垮了，但是你只要给他机会表现的话，他就可以再站起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样的感受呢，就会对于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我们是疾病的受害者的这样一个念头信念有打松的作用，让我们比较能够相信说，我们身体真的还是有力量的哦，有不断的可以提供自己复原恢复健康的一个能量的来源。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习中医是有它，我觉得在这里来看它的话是比较有意义的。然后也因为我想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的医家跟道家啊，总是会有一个比较相通的部分。就像这些经方在古时候被编辑在一起，也有被称之为辅行诀的时候，对不对？说这是辅助你修行的一部书。那为什么说辅助你修行呢？就是哦，对不起，助教说要换一下袋子。